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山到海是向我卷来，我不是你不能明白，只能看你走也无碍，我们的爱已不再不再精彩，渐渐地苍白，你的心茫茫人海，从不为谁存在。